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读报就在建国门，正是立新我本人，为您服务是本分，话里话外说新闻，重要的事情一上来就得先说。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拿这个听匣子，好处在哪儿呢？这个其他的节目频率都行，话里话外呢，周一到周五咱不是直播吗？听听上头，哎，有个玩意儿啊，玩意儿，哎，北京话玩意儿。这就说啊，这个是褒义啊。北京话里头要说，哎，这玩意儿不错啊。玩意儿指的是什么呢？是本事，是功夫，是优势。哦，哎，听听上什么玩意儿呢？就这聊天室，哎，这个方便大家能够在一起啊交流啊，认识新朋友。共同哎帮着立新哎咱这个啊侍弄这个读报节目。侍弄，对，这个是北方人啊，当然我认为他也是普通话。不能说呀，哎，这个可能规范的说法，对，有规范的说法，更加规范的。啊，但是呢你这个说法说实话啊，反正我不知道，您可以查查这个现代汉语词典、新华词典之类的。这个说，咱说真心话啊，普通话，这就是方便大家交流通用的语言。但是呢，要说起来，祖国的语言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，有些个来自于民间的词儿，您要在这普通话现代汉语里头未必能找着直接就能够代替他的。比方说这个侍弄，庄稼把式，庄稼汉，农民二哥种地的时候他叫什么？侍弄我这庄稼。哎，城里头大爷大妈种个花养个草啊，冯叔啊之类的啊，他好这个，哎，侍弄花草。那您说一说这个侍弄要是用现代汉语普通话，哪个词儿能替代呢？你看，所以说这语言它不能关门哦，它得开门哦，它得不断的丰富。嘿嘿，对了，侍弄啊，更好的一块儿咱们把这节目办好了。那么同时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啊，这个也很丰富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它这里头有很多的新闻时事啊，这是一个事情。再有一个，耽误一下各位的时间啊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事情我得说清楚啊，回应一下有一位热心听众王阿姨给我们这儿电台打电话了啊，就说这个让这立新呢话里话外帮着给说说。他这什么事儿呢？他这个是电梯呀、啊，这管理上可能是，他们那个小区里头啊，这种老旧小区呢，电梯，这管理啊，其实还真是一个事儿，啊，当然这个国家呀、啊，这个什么之类的也很重视。小区呀、啊，年头长了， 电梯老了啊，这个可能是晃悠啊，还是怎么着？说是啊，没太注意，还把人居民住户的手给夹着了。哟，那这个哎，就说呀，电梯的检修、日常维护和安全，反映这个对吗？对，应该吗？太应该了。找立新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是呢，我建议啊，当然这回呢，这个咱就过去了啊。回头呢，我呢替这个王阿姨呀、啊，跟这个谁呀、啊？跟这个12345我打听打听啊，跟12345我那儿扫听扫听，能不能替他反映啊，许可的话呢那就这么着啊。对，我估计许可，但是我就说往后啊，不如如果您真是碰到这啊这类的事情，甭管是大的事儿小事儿没关系啊，啊咱别嫌麻烦，人家都不嫌麻烦，咱干嘛嫌麻烦啊，拿起手机，拿起电话，12345，这说清楚啊，我可不是往外推，绝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之前啊，这是反映他们这个小区的管理。也有听众呢啊，这觉着立新呢哪句话说的合适不合适啊，周正不周正啊，马高凳短是啊，这个影响谁了还是怎么着之类的，哎呦呵呵啊，是哎呀，这心里头不宣愤啊，不宣愤是北京话，就是不痛快，不乐意了，有意见了啊。这个呢也跟您说些，这按照规定啊，这个我是应该在节目里回复的啊，哪怕说我说错了，我公开给您道歉，这也是我应该的。当然我尽量别说错啊，努力保证不说错啊，没什么这个合适的事情。当然有些事儿呢谈不上对错，我说的没有错，我说加强防疫有错吗？你看现在这橙子头前我看人家说了大半个夏天搭进去了，不是为了防疫吗？有错吗？这个当然说哪位同志听着心里头是怎么着，压力大了，是北京话叫不宣愤了，又这那的老提这个啊，这嘿啊，这咱解释啊。为什么说这个呢？往后啊，这个咱这也算是啊立个规矩，您甭管跟谁反映啊，是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，我均在节目中给您回应。哎，私下更多的没有太多的交流，这不是说为了什么别的事儿啊，这样做的目的呢，哎，咱们什么事儿都摆明面上，哪件事儿不能摆桌面上说呀？大伙儿共同来参与吗？是不是啊？人民广播同样是得人民办，哎，跟人民城市人民馆是一个道理。哎，对了，所以我就说这个事情啊，跟您没关系，咱就把这事儿呢这儿公开的说一下。从今往后，因为什么呢？有听众反映是那意思是要找我什么什么之类的，他是会把他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单位啊。这个过去呢有的时候不太规范的，那我就直接跟您联系了。但是呢现在来说啊，我认为尤其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成立之后，加强了这方面的程序啊，规范化管理，这个是对的。哎，为什么呢？虽说我说话有听众说，哎呦这立新呐、啊、主持节目啊就像北京人说话似的，嗨，不都是北京人吗？但是呢这是职务行为啊、哎、对，您明白这意思。哪怕是立新哪句话说的不合适了啊，怎么怎么着了，也得让我们领导知道啊。对了，哎呦，那位说你不怕这个，我怕这干嘛呀？有错就改吗？是不是？如果说我不适合做这个事情，那这我也谁都怨不了啊。有啊，这个这个是吧，有头段时间有那个不太啊，是吧，不太适合这个是吧这事儿的吗？哦，对，加强行业这方面管理和自律，这跟您说去，有什么事儿咱都搁明面上说，是立新的不是，我节目里头一定把这事儿说的清清楚楚，是明明白白。哎，说去啊，回头我下了节目啊，我就帮着这个王阿姨就给落实这个事情啊，这个人家也是看得起我。后来我想了想，这个人说，嗨，我们同事说，哎，让那个阿姨直接打12345，我说别介呀， 这咱们话里话外经常放京戏，这本身就是一出戏呀。四进是宋世杰呀。 哦， 哎，你看这不白放京戏吧？宋四进是宋世杰。哎，你看啊，杨素贞嘛，杨素贞托付谁帮他打这官司？宋世杰。你看，你说您别开这玩笑了，嗨，咱不就是啊，连着开玩笑活跃气氛吗？这就说啊，马上这就开始，气氛就更活跃了，是吗？啊，中秋国庆假期来了，就在眼前儿，马上进入九月了，九月下旬中秋，再崩个一个多星期国庆，啊，大伙儿一定是考虑这事儿啊。哟，你看刚才我说了，为了防疫，当然这是应该的，大半个夏天搭进去了。我这么说没别的意思啊，这您听清楚啊，我可没牢骚，我说的是为了防疫啊。嘿嘿，对，得多解释多解释啊。嘿嘿，对对，这怕说不清楚啊，为了防疫。那么这不是好了很多了吗？对呀，很多地方都清零了啊，是有的地方都可以，那个饭馆都可以堂吃堂食了。哎，就说呀，大伙儿想，哎，相信很多人准备。啊哟，这假期呀，孩子跟家里头，你看看他也没带着出去，一般都是利用这暑假带着孩子出去玩。那怎么办呢？中秋国庆这玩意�儿，他你就说是啊，情况好很多，他不是还是有这个什么吗？啊，对呀。专家给解释了，哎，可以出去玩，但是做好防疫的准备。三件套有没有啊？你看五还要，哎，这个要没要是吗？戴着口罩啊，保持社交距离啊，维护个人卫生，你哎，维护个人卫生，记住了啊，这个是个广义的概念，也不是说您就戴着口罩，这就叫维护个人卫生。呵，公交地铁上，哎呀，嘿，放飞了，嗯，放飞放飞放飞自我，心情好，心情大好。呵，这心情一好，呵，脚一抬，鞋蹬了，嗯，袜子扒了，哎呀，嘿，跟那儿啊，呵，这就开始搓呀，哎呀，呵呵嘿。过瘾过瘾，搓得仔细，呵，前头搓后头搓，哎呀，这个脚趾头缝里搓，哎，哎呀，那位说干嘛这是，你看保持血液畅通吗？什么呀这是，哎呀，搓完之后打那个兜里头掏出一包刚买的生瓜子儿在手里头，哎，颠倒几次，颠倒一下，稍微搓一搓，嘿，咸丝丝儿，行了，那位说啊，这叫维护个人卫生，你看是吧，别学张二伯，哎，口罩还要戴，社交距离还得有，咳嗽打喷嚏这得用手捂着啊，双手经常得洗，得洗手，勤洗手，门窗，哎，这个尽量的要保持通风，现在天凉快了，通通风不要紧的，你看是不是啊。那么至于说这加强针，那位说您等会儿，什么叫加强针？告诉您说，之前打没打这疫苗？打了几针呢？有打两针的，有三针的，有一针的，打完之后呢，哎，需不需要加强一下呢？国家卫健委人家这个专门的啊，有关人员吧，说了，海关、边检、航空、隔离点、定点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完成免疫程序六个月之后，可以开展加强免疫。就这类这部分人员，哎，这个他打完超过六个月，那就是第二针吧，比如说啊，以第二针为限，超过半年可以考虑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加强一针， 哦，其他的人群，这个国家还在研究。我说呀，这咱听国家的，让打就打，没说让打，你也别自己跑那个接种点，哎，我来吧，让我给我来一针，别，这不是越多越好，这您得听大夫，得听人家啊有关部门的，说是研究好了啊，那咱也得按着顺序来，是吧？咱也得排队啊，咱也得预约啊，最是难得同理心。这就今儿跟各位分享这句个人的感受啊，包括防疫也是，社会管理其实也不是说呀就是指的防疫，哪儿都一样，任何时候，哎，同理心是什么意思？规定跟那儿呢，对，执行的时候呢要考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需求啊，是有规定得执行，但是呢具体情况把握这个尺度的时候，就得看出就这个同理之心啊。浙江嘉兴，这就头几天的事儿，哗呵，突然之间啊，一点防备没有，突然之间暴雨倾盆，好家伙，这雨下得太大。你要说他之前啊，这个天阴了半天了，还很闷热，是吧？啊，小燕低飞啊，这些个各种现象，哦，这可能要下雨，大伙儿哎有防备有准备，带着伞啊或者怎么着，这可倒好，事先一点预警都没有，眨眼之间，哗，呵，这雨下的呀，哎呀，有一位环卫工奶奶，岁数不小了，按说不容易，就这岁数还得在街上啊，这个打扫卫生上班挣钱啊，是啊，他在外头户外工作呀，让这雨啊他赶上了，哎呀，没地儿躲没地儿藏，情急之中，就当地呀有一个消防队的岗亭，他就跑那岗亭去了，附近没有其他的建筑啊，就这一个消防队，他一岗亭岗楼吧啊，他有那屋檐啊，其实那屋檐也不宽，这阿姨站在这屋檐底下尽量靠着墙，就这样那雨点，好家伙，哎呀，紧着就往下掉啊，溅的这阿姨都反正是肩膀什么什么之类的全都湿了。就这功夫，跟这个岗亭里站岗的那消防员小伙子出来了，把门打开，冲那阿姨招招手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啊，没事，我不进去了，我不给你们添麻烦，啊，这不麻烦不麻烦，这不是下雨了吗？您进来备雨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，就这样，把这个老太太给让到岗亭之内。所以我就说，按照规定来讲，消防队岗亭能不能让这闲人进来？按理说不能，你看人家这站岗的地方吗？是不是站岗放哨查路条吗？啊，不是，不查路条查证件吗？对呀，啊。那么这老阿姨呢，按理说她进不来，没事不能让她进来。那你看这个下着雨呢，哎，同理心管理这东西有的时候啊，不是说您一把死拿，哎呦不行，这规定是要上级都安排好的，这不能违反，不是您一把死拿，您这管理就到位了，哎，你看是不是啊，这个凡事都这样，当然你这规矩在哪儿啊，规矩在人心啊，呵，哎呀，这功夫了得，是吗？哎呦，老大爷，嘿，老大爷身板好，功夫了得，没说吗？给高铁下绊啊，给高铁使了一个绊子，是吗？高用别子，摔跤这术语叫别子，给高铁列车来了个别子，嗯，那这高铁列车肯定得打个趔趄，嗨，高铁列车要打个趔趄，这车就麻烦了，对呀，啊，不是，那这怎么意思？高铁深圳有一平山站62岁老梁，嘿，这老梁厉害，他呀带着孩子，带了俩孩子， 俩小孩是孙子还是是反正是隔代的吧，看这意思是隔辈的，带着俩孩子出去不知道干什么，坐这高铁列车，这平山站到了之后呢，他弄错了，坐坐坐坐坐，到站到站到站，下车下车下车，拽着俩孩子就下来了，俩孩子小啊，他们哪知道啊，一下去之后抬头一看，腰坏了，这不是他那站呢，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，快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又轰着孩子往上走，小孩你想他走的也不那么利了啊，小孩走的慢呢，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着快着，紧着催，俩孩子好容易是这个上车了。你要知道高铁在一个站上停车时间一般来说不超过两分钟啊，就他这个好家伙，俩孩子将将够，前脚这俩小孩进了这个车厢之后，那车门嘣，就这功夫那车门要关啊，站台工作人员都让开了，为什么呀，这车要开啊，这个时候梁大爷的功夫体现出来了，嘿，说着话间这列车要走，那可不成，你看我的，腾一抬腿啊，他要用他的金刚腿来绊这高铁车，嗯，那位说他要是绊上啊，高铁车怎么着咱不知道，反正他这腿可是够呛，那是太悬了，得亏边上站台工作人员眼疾手快，哎，一抬手把这老头给揪一边，你哎呦喂，你太危险了，怎么回事，这是好家伙，就差这一点这功夫，这高铁这列车门关上了，哎，孩子在车上，那你也不能办高铁车去，你拿那腿挡着那车门哪成啊，那个太悬了，嘿，好家伙，火锅牌的手雷，嗯，那位说您净讲些吓人的事情，我就这么说，可能是描述的稍微夸张一点，这不是为了引起您的重视吗，江苏常熟说是啊，哎，小韩兄弟，小韩小伙子跟俩朋友，哎，哥仨老没见，走走走走走，烫火锅烫火锅，吃火锅火锅吃着热闹，嘿，哥仨，嘿，好家伙，哎呀，要了啤酒啊，是吧，是，哎，嘿，勇闯天涯，嗯，是这牌子吗，不知道，甭管什么牌子吧，喝，哎呀，喝呀，他都咚咚咚咚咚，干干干干，快快快快快快快快，下下下这个肉，下这肉啊，这个黄猴，快快吃，他这个吃的功夫，这过程当中啊，这小韩啊抽烟，按理说这烟就最好别抽了，他这好瘾头上来了，高兴啊，拿起一根烟，哎，这手里面握着一打火机，像那个你拿打火机你点烟啊，他拿这打火机在手里面他玩，哎，玩这打火机，哎，哥几个你看看，呵呵，多好啊，哎呦，嘿嘿，这火锅啊，嘿嘿哈，你看这火锅，嘿，咕嘟咕嘟嘟嘟，本儿咚，怎么意思，这打火机不是手里面玩吗，一个不留神打火机呀， 啊掉锅里了，不是，那位说这倒是自个儿的，那怎么吃啊，可说呢，赶紧叫服务员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干嘛，你这打火机进去了，掉到火锅里了，掉进火锅之内，服务员说拿个罩里给你往出给蒯啊啊，正说要蒯，这功夫可了不得了，耳轮中就听得砰腾，打这桌子上的烈焰冲天，好家伙，这火锅都起飞了，哎，通，好家伙，里面那喝好，哎呀，那黄猴啊，油麦菜，哎呀，这各种的喝牛油，哎呀，辣子啊，啪，这哥仨，哎呀，算是给化了妆了，哎，怎么意思，这火锅里头这打火机呀，啊，它进去之后它热呀，炸了，哎呀，好家伙，火锅瞬间就变了一手雷，哎呀，这好家伙，你看这多危险啊，可说呢，所以你说这凡事不小心成不成，新闻一口清，国务院办公厅在中国政府网 开通了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专栏，这个要是有这个出行啊或者安排的啊或者怎么着之类的了解情况，这个特别好，实现各地防疫政策措施统一公开，一网通查。您要去哪儿，当地防疫是怎么安排的啊，怎么着这个得提供什么样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证明啊什么之，哎，就是他当地有什么要求啊，中风险低风险哎之类的，这些个地方这些个要求安排非常详细的都在这里头，中国政府网记住了，可以去查查。教育部叫停将接种疫苗作为开学返校标准的做法，哎，这个应该立新读报您收听，感谢听众一片心，方便大家来出行啊，少按喇叭才文明。广州日报有篇评论文章让这个新华网给转载了啊，说的是什么呢，就说呀，哎呀，说这个有那机动车这动静太大了，咱也不是说啊就完全不让鸣笛，在必要的情况之下，只要是交通法规允许是可以的，提醒行人或者是啊其他的车辆注意安全，尤其是比较紧急的时候，开着开着车路当间站一大姑娘，嚯，长得又狗狗又丢丢，拿着手机跟那儿喝，哎呦，聊天呢哈，这站马路当间，对呀，有这样的呀，他不管不顾，那怎么办呢？减速让行，另外适当的鸣笛提醒一下，您注意注意吧，啊，您小心小心点吧，哎，这应该呀。但是呢，有的那鸣笛可不是，好逮哪哪鸣笛，哎呀，那喇叭就跟白来的似的，滴呵，哎呀，就听他了。还有什么呢，就是包括那个有的车是改装的，这本身就不符合交通安全法规，这一般来说按道理讲年检它是过不去的，但是我发现有的那改装车人家那个车牌子该有啊，哎，对了，也不知道他年检过没有，那咱就不了解了啊，年检怎么过的那咱就不太清楚了啊，这个技术操作的这个流程是吧，按说是过不去的，改装了，这车改了啊，好好的一下力改成这个是吧，坦克了啊，改成一豹式坦克，嗯，哎呦，那位说那可是功夫啊，哈哈哈哈，这可是个技术活，就说嘛，这种车改装了干嘛，主要是改装那排气管炸结实，突呜，好家伙，尤其是大半夜满街筒子，大人孩子甭睡觉了，就听他了，这种情况有没有乱按喇叭乱鸣笛吓着行人啊，甚至于可能会成为产生事故的隐患，突然之间没有任何先兆，滴，把自行车电动车包括边上机动车哟，大伙儿吓一跳以为怎么了呢，哎，这种情况也有，其实呢他是因为前车走得慢，前车走得慢你鸣笛也没用啊，他肯定有他的原因呢、啊、哪怕说他走得慢那不行，你方便的话你并线你走你的呀，他非得鸣笛不可啊，他非得用这种不文明的方式来维护他认为的社会公平正义不可，嗯，要了亲命了，你就这事儿吗，京剧里头就有这样的大声喧哗是吗，炸街的这个京剧里能有这，哎，你看 他咋地的威风流，长大时没有关系的路口，连大肚流他起初流头，不老花钱大门后，当让巧钱一阵红，这个要巧了水倒流， 哎，你看看是，哎，三弟一得一声吼啊，是不是啊，你瞧啊，这炸街啊，对，哎，你瞧这就这样的吗，乱吼吗，是啊， 打我一声啊，打仗啊， 嘿，这是金爸爸，是吗？啊，金少山先生，锁五龙，你看这个啊，这散口，人家是唱戏，对呀、啊，人表演，对吧？人也不能马路上吼去，对，嘿嘿，就说呀，抓紧时间给各位再说说新闻。北京日报说了啊，这个其实这个是对这个出租司机师傅的一个提示，但我认为呢，所有的驾驶员都可以借鉴，斑马线让行人，30米减速，20米准备刹车，10米过程当中，因为你已经减速了，哎，你加了小心，10米之内随时停车，这叫321。嗯，这是个窍门。对了。那么另外呢，北京青年报说，打昨天开始，郑州有序恢复餐饮堂食，你看看挺好啊，当然还得多注意啊，很多的朋友是吧，有听众说了，您得说说那个电动车啊，不看红绿灯，呵，路口乱窜，有啊，我好长时间我都有这个误解，我说清楚啊，真是误解，我都认为这个电动车是什么原因不在咱们国家法律管辖范围之内呀、啊？啊哟，这是高科技呀、啊！不能吧？那肯定不能啊！那位说您肯定是误解呀、啊？哦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，接茬来听，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新闻天天谈，明儿见了各位。